据南朝鲜的文化广播电台报道，南朝鲜的一个佛教徒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恳谈会，主张说金刚山游客事件不是北方要进行道歉的事项。他说这个事件是2008年7月南朝鲜游客朴王子在旅游金刚山的时候因越过北方军事地区而被人民军士兵开枪死亡的事件。当时人民军士兵是按规则向越过军事地区的游客开枪射击的。朴王子的死亡事件虽然是不幸的，但这是北方可以表示遗憾的事项，而不是道歉的事项。